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内首部原创时尚京剧舞台剧亮相将于明年1月18号在天桥艺术中心首演，并于明年3月开始在天乐园戏院常年驻场演出，请听报道。 亮相文化 CEO、 该剧的出品人马英英表示，人们将看到一台具有时代气息的国粹艺术。 首先呢，在这个舞台剧当中呢，我们讲了一个当下京剧人的故事啊，生旦净丑都会有，但是这个故事呢又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你比如说其中有创业啊，有对于事业的追求，对于情感的追求，对于亲情、爱情、友情，还有自己的理想、现实，这些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都在舞台上会以一个动人的故事呈现出来。同时在大家看一个动人的故事的时候呢，又会看到我们经典的，比如说《霸王别姬》《贵妃醉酒》《挑花车》《火判官》《关公开台》等这样的经典的传统京剧，在舞台上用全新的手段呈现，它的旋律会更美。 将时尚前沿与国粹经典跨界融合，马英英表示，希望这样的艺术形式能够将更多的年轻观众吸引到京剧舞台上。 其实时尚京剧是一个理念和概念，因为在很多人的概念当中，一说京剧就会觉得哦，京剧是我爷爷奶奶听的，但是我觉得不是的。京剧作为中国最具代表的文化艺术啊，它作为我们的国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了解它和热爱它。所以提出时尚京剧概念的时候，我们希望就当大家听到的时候是第一时间能被吸引啊，吸引到的是戏迷和这个票友之外的更多的非戏迷的观众。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由樊崇导演作曲，陈明章监制联手打造的人工智能题材原创音乐剧《我爱你》今晚继续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剧由李莎、敏子、田一凡、苑子豪等主演，讲述人类与人工智能机器人之间发生的故事。本月31号到1月2号，享誉世界的弗拉明戈舞蹈团帕科佩纳弗拉明戈舞蹈团将在国家大剧院亮相，带来舞团的扛鼎力作《弗拉明戈舞将界》。《恋爱的犀牛》是孟京辉的代表作，自1999年首演至今已经有9个版本。本月31号，这部剧将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2019年版的《恋爱的犀牛》将由孟京辉旗下最年轻的黑猫剧团进行重组，以独一无二的风格呈现给观众。来自中国木偶艺术剧院的木偶儿童剧《小铃铛与匹诺曹之寻找七彩心》将于本月31号在戏剧场上演。这部剧讲述了匹诺曹和木偶剧院的报幕员小铃铛寻找七彩心的传奇旅程。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将于1月3号到4号登台保利剧院，观众将看到濮存昕与姚希娟、袁泉、萧雄、黄宏、宋佳、吴京安、吴玉霞等朗诵艺术家及器乐演奏家合作登台，他们将以朗诵的形式演绎文学与诗篇。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 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大气扩散条件较好，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偏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的80集大剧《大江大河》已经在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播了20多集了，现在不仅是收视可观，口碑也相当不错，在豆瓣上有25000人评价，评分呢也达到8.9，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题材好、情节比较紧凑、表演呢又比较到位，同时也有大男主的电视剧，接受程度还是很高的。 嗯，这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的。大江大河我们在上期节目中其实追过啊，它的主题呢是改革开放最初10年国有，然后集体和个体经济都参与其中的这样一个奋进开拓的时间段和历程，所以三位主角宋运辉、雷东宝和杨巡的身份分别就是这3种左有制形式的代表人物。 嗯， 由于剧中把雷东宝和宋运辉设计成了姐夫和小舅子的关系，所以他们俩的戏呢还是有一些交叉的。而这个杨巡年龄小，由于家境是比较贫寒的，没怎么正经读书，就开始走村串巷的卖馒头，他和雷东宝和杨巡的交集不多，所以剧情结构上基本上是把3个人的戏分开表现的。 是的，就是我们看这戏的感觉，这一集大部分都是在写雷东宝，那一集大部分都在写宋运辉，因为他们工作的地方也不太一样啊，一个在农村，一个在工厂里面啊，一个走街串巷。从第5集到第15集，主要是雷东宝作为这个支书啊，怎么带领小雷家村的农民脱贫致富啊，办这个砖厂等等。从15集以后演到20多集呢，主要就是写宋运辉了。这个剧情呢主要集中在大学毕业到国营的一个化工厂做技术员的宋运辉身上。目前来看呢，由董子健演的杨巡的戏还比较少，后面他才会出场。 嗯，杨硕呀，以前我们了解他那个形象更多是欢乐颂里的小包总，非常油腻。那么在大江大河当中呢，他扮演的是带领乡亲致富的小雷家村的村支书雷东宝。这个角色可以说让杨硕演绎的非常到位，他的形象也是颠覆的，在外在形象上啊，彻底告别了欢乐颂里那个我们所谓的雅痞，在这个戏里就穿一红背心、军大衣、厚棉裤，外表非常的粗犷，嗓音呢，反正杨硕嗓子本来就是那样的，就 有点沙哑， 就云遮月的那种啊。反正对这个形象，我觉得也是一种合理的附加吧。那么他带领全村人突破各种束缚，克服了重重困难，奔小康。他的性格是既雷厉风行，然后又非常的细腻，在很重要的这个坎节的时候又敢于担当，把别人的利益放在首位，所以他赢得了很多村民的一致拥护。 我觉得和欢乐颂还是有一点相似的， 欢乐颂他演的是霸道总裁、在这儿演的是霸道村支书， 反正就霸道是不变的是吗？ 这个戏里比较写实啊、就没有一味的美化这些人物，他爱打人，有时候脾气上来他就打别人，但打的都是就是对他也比较心服口服的这些小弟什么的、但是他有这个毛病， 爱动手、 爱动手。不过呢他的老婆就是童瑶演的这个角色，又是戏里宋运辉的姐姐、 所以他是 他 姐夫吗？ 哎，能治他。这个雷东宝啊，在村里办砖厂，还有预制板厂，还有长毛兔饲养厂。因为当时呢市场还没有放开，大家的头脑还是比较的保守的，认为他搞这一套是投机倒把，不符合国家政策，要调查他。特别是这里面还安排了一个捣乱的人物，一个嫉贤妒能的叫老胡孙，听到这个消息就在背后捣鬼了，烧了账本，企图在县里的工作组来清查的时候把水搅浑。等到县里的工作组进了村，他又挑唆一些不明真相的村民围攻工作组，让雷东宝陷入被动，好像就是他挑起来让工作组回不了家啊，这个那个的。等到雷东宝从县里回来，大家醒悟过来，这个时候把这个老胡孙绑起来了，要揍他啊，要替雷东宝出气。我们来听一下这段啊非常精彩的演绎。 东宝，就是老胡孙这黑着心肠的挑唆大伙围攻工作组，才连累你吃了官司。那拿这个打断他的狗腿。 东宝，乡亲们对我的厚道我雷东宝记到心里头了，也不枉我去县里头遭这一茬罪，值了。 跟我说一下。 你看这个时候啊，雷东宝表现得很冷静，我们在看他们塑造这个人物角色的时候能够发现雷东宝这个角色有很多面。一开始的时候喜欢打人啊，脾气比较急躁，但现在他既没有动手打老胡孙，也没有责怪村民行事鲁莽，而是谢过乡亲，让人把他放了带到队部。在这里呢，他和这个老胡孙啊有一段单独的对话，这番话说的是有理有据，把狡猾善变的老胡孙说得心服口服。 我们再来听听。 东宝， 你不了解那些人 啊，你别看他们嘴上喊得响亮，你今天真要是把我打死了，可没有人出来替你顶罪啊。东宝， 到这时候了还想着给我做思想工作呢？ 我做错了，我认罪。今天你打我，你就算是把我打残了我都认，我绝不上告。可你今天你要是把我打死了， 这可是人命关天啊，要有人来查的。 我呀一时犯糊涂，这才上了四宝那小子的当了。 那个账本真不是我偷的，是四宝这小子看见您不让他干厂长了，这才起了歹心啊，偷账本。 那账本也是他烧的呀、 账本是我烧的，可是四宝这小子偷出来的，这小子想取代你当支书啊。东宝，他跟我说只要我把你弄下来，他当了支书就让我当村长，他还拉着我的手让我叫他四宝支书啊。你这身边是养了个白眼狼啊。东宝，我还能想什么呀，我都黄土埋脖的人了，我就是想在咱小雷家活着。 你烧了村子里的账本，就是想让清查组在查我的时候我死无对证。你挑唆村子里的人砸清查组的车，就是想让县里的人记恨我，从重办我。可你千算万算你没算到啊，我雷东宝能囫囵个的回来。 东宝，我鼓动大家伙去拦着警察组， 我是想保护咱小雷家，我真的是想帮你。东宝，我冤枉啊。 你自己信吗？可还有一点你没算到，村子里的人围着清查组喊的那些话倒是喊出了小雷家的好，什么给老人发福利啊，越来越多的光棍娶上了媳妇儿，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等等等等，这才让上面的人知道小雷家的进步了，都记在我头上了。 对啊， 呀、啊，东宝，我也是，我这也算是立了一小功了。 我雷东宝，恩怨分明，你有过功，有过过，我也得有赏有罚。你让村子里的人绑了一天了，这也吃了不少拳脚口水，这算是罚过了。至于这赏，我也赏过了。走吧， 这就算完了。 那怎么的？我还得给你打一壶压惊酒啊！ 我回去一定深刻反省，好好改造。这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 这段情节杨烁演得非常好，可以用不温不火来形容，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又觉得很自然很可信。 是 扮演老猢狲的演员演的其实也是活灵活现啊，就是挺招人恨的。在大江大河里，杨烁的这嗓音就是始终都是这么嘶哑，就感觉是他特别累，疲劳过度，鞠躬尽瘁的感觉， 还是抽多了烟， 反正也就是大烟嗓儿、 啊、就是那种感觉、但是在欢乐颂里好像不是， 也有点这个倾向，只不过我觉得他把这个特点到了大江大河里就给他发挥了一下、就是给他推向了一种另一种极致吧、 但如果是他声音有很大的弹性能塑造这样的角色，那就是很精彩了。我记得在欢乐颂里好像没有这么哑， 所以我就光听他的声的时候我觉得哎呀，他演水浒也行，就那声音和形象都是很粗粝的，很雄性的那种。 我来模仿一下。 您不行，您来个，来来个云遮月的嗓。 云遮月，你觉得我怎么样？ 你这是大尾巴狼。你是装出来的，粗粝雄性，预备走。 你说吧，要多少钱？ 你说吧。你看他还没我那什么呢。你偶像包袱太，那我是女的，我可不得刻意吗？那你是男的呀。 你说要多少钱？我拿。 哎，行， 这行吗？ 这算有点血性， 荷尔蒙上了。就我在想是不是可以通过嗓音的调整来变化，还是说需要情绪的调整？ 我觉得都可以，情绪肯定得是要带一带啊，但嗓音你不同的形象你也得调一调是吧。其实主持人也一样，我们不露脸儿，但是露的是声，在听众心里主要是声音树立形象。 好，继续说回这个戏啊，其实雷东宝在这个戏里的年龄应该不是很大，但是总给大家一种这种苍老的感觉，那皮肤呢也是黑红色，就感觉是风吹日晒出来的，另外还骑破自行车啊，到处求爷告奶奶的，其实挺不容易的。这个戏啊，我们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能够想得到当年那些创业者着实冒着很大的风险，挑着很大的梁。 而且这个雷东宝这个人，他的人生际遇也是非常的坎坷，他是宋运辉的姐夫啊，好不容易娶上了宋运平，就是童瑶扮演的这个贤惠知心的媳妇儿，这媳妇儿还怀了孕，这眼瞅着日子越来越有希望了，结果呢媳妇儿死于难产，孩子没了，大人也没了，就他是一个孤家寡人，命实在太苦了。 是，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服软，也没有就此消沉，就一直在和命运两个抗争啊，不是什么大人物，我们在史书上也完全不会看到这样的人物被记入史册，但是他在那个时刻那个时段里头，他就是全村人的希望，而且他做出的所有努力后来来看都是值得的。 大江大河当然也有小溪小流，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应该会比王凯演的那个角色更能打动人。 对，有一句话叫大河不捐细流，就后来我们有这种波涛澎湃的一路向前的这样一个动力，其实是点点滴滴的小溪汇入这条大江，然后才能奔涌向前。那种小溪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电视剧里塑造的像雷东宝这样的人物。 我觉得这个角色应该要演出一种孤独感、无力感，就孤独是他带着大家往前闯，可是当时的环境也许还不是特别的友好，或者是他身边的人都不是就像刚才大家听到的录音一样跟他一条心，所以他有一种孤独感、无力感呢。你看刚才说到他媳妇儿，他那么爱他，最后死于难产，他能改变一些事儿，但是他也改变不了一些事儿。 对，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啊，就是你人之为人，你就会面对这样的困难，你有的时候很无奈，有的时候也特孤独，有些事儿就像我搭档啊，这个微信圈里有1000多个人，可是呢有时候他特痛苦的时候，这1000个人他 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 就连他最亲的妻子有的话呢也不能跟媳妇儿说，你说多孤独。但是我觉得所有人生而为人都有这样的孤独，就是每个人其实你有的时候想啊，都是一个孤岛，就是有些痛，有些无奈，有些悲伤，你只能一个人去慢慢的化解，或者说就留在你心里，你是无法和别人沟通的。所以毛姆说过嘛，其实每个人都是特孤独的。 那我什么话不能跟老婆说？ 那我哪知道，要么您今天和听众交交心。 我哎，问问大家有什么话不能和老婆说呢？ 那听众说那有很多话。 前两天我叫快车回家啊，那个司机啊跟我聊了聊，聊了聊之后呢， 司机是男的女的？ 男的。我说你怎么这么晚还出来拉活啊？他说啊， 请问您几点叫的快车？凌晨两点 啊？没有，9:30了。 哦 啊，我说你 晚上9:30 啊？对，你还上班吧？他说哎，我从家出来的。我说为什么这个在家里不看看电视出来拉活啊？嗨，在家里天天在家待着，媳妇看着我烦，干脆出来。啊，我说为什么看着你烦啊？他说我把公司给注销了。但我没好意思跟他说，你看这就属于不能跟媳妇说的话。 我觉得啊，就是一个人是无法做到完全透明，100%360度无死角的去面对另一个人的。 我也有好多没法跟他 说的话。对，所以 我中了500万，怎么办？是吧？不能告诉他，至少现在不能告诉他。 为啥呀？ 我还没兑奖呢，钱还没兑出来呢。 哎呀，行，我搭档是个好男人啊。说了一些， 行，听者有份啊。 哎呀，太好了， 今天收听率得爆棚， 有指望了啊。我们刚才从这个雷东宝的命运啊说到了这个人之为人的这种无奈和孤独，所以这部电视剧有代入感。虽然你觉得隔着时代呢，是吧，这年龄啊性别都不大一样，但是他面对的那种痛苦却引起了电视机前我们的共鸣，这就是好的电视剧的魅力。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主角，就是王凯演的宋运辉，他是代表国营经济改革的一个人物。大学里学的是化工，毕业后呢，到了国营大厂金州厂工作。本来呢，他是一个很踏实的人，可是没想到啊，进了厂之后，糊里糊涂陷入了权力之争。就是厂里有一个刘总工，总工程师，还有一个水书记，因为他是水书记的朋友介绍来的，刘总工呢，就把他当成了水书记的人，对他各种打压。本来呢，作为当时不多大学生啊，他不应该去当工人，或者说不应该一直当工人，但是偏偏被分到最苦最累的一分厂一车间去当三班倒的工人。但是他呢倒是安之若素，发扬自己的专业扎实，耐心细致的长处，没过多久啊，就把这个工艺流程全都弄清楚了，而且提出了维修的方案，大大的节省了原料的投入，提高了效益和产能。这在当时啊叫技术革新啊，是厂里的一件大事。后来他的大学同学叫于山青，在厂报当记者，就把这个事儿写成了一篇报道。但是呢，见报的时候啊，宋运辉的功劳只字没提。他的同学也很郁闷啊，别人还以为是他同学在这里面捣乱，见不得自己的同学好。但是呢，这个于山青啊，跟宋运辉那是大学同学啊，是交心的。他就找到这个刘总工，拐弯抹角的去问，为什么我写的关于宋运辉的东西都没了呢？ 刘总工，刘总工，您这还是要去办事啊？太辛苦了，可得注意身体。 找我有事儿？ 也不是什么大事，

站在一条线上。那么水书记呢，又和王凯扮演的这个宋运辉是站在一条线上，是他把王凯介绍来的。 宋运辉可能没有主观的去排队说我是水书记这头的人，但是在厂里其他人的眼中，他似乎就是水书记的人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你想一想，这个年轻人他要想进步多难呀。刚才米夏上半段说到这个刘总工的一番话，就是人同学写了一篇报道，把宋运辉的技术革新的事迹啊写在里面，结果呢被这个刘总工全删了。刘总工说了一番话，感觉冠冕堂皇，什么也没错，但是感觉呢就是不好。其实啊，这个刘总工啊还有更多的这个觊觎。他发现啊，这个宋运辉啊自己做了很多的笔记资料，那这些笔记资料啊就有他当年在上大学的时候跟着导师翻译的一些最新的国外文献。哎，他想从这个领域里面找到一些对于他们更有利的一些， 就不仅不让你出名，你干的那些事儿我还要为我所有，这是我的贡献，是吧？ 不好说，目前他还没有暴露出来啊。我们先来听一下。 技术改造提高那个产能的那篇报道，小鱼跟你谈了没有啊？ 没有，我们没谈过这个。 小鱼的那篇文章里写了不少关于你个人的事情。 是吗？可是刊登出来的， 刊登的时候我把关于你的内容都删了。 哦。 做技术的人啊，不宜太出风头，尤其是不要和那些热衷于官场的人走得太近。你现在就很好，脚踏实地地从基层做起，成效也不错，我希望你能继续地踏实下去。 我明白了，谢谢刘总工。 这是你的笔记 啊？ 我可以看看吗？ 啊，可以。 都是从哪儿查的呀？我在资料室怎么没见过呀？ 这些是我在读大学期间帮老师翻译的一些国外期刊资料上的东西，比总厂图书馆的相关资料更前沿一些。 可以借给我看看吗？ 可以。恐怕今天不行，我已经答应水书记先借给他了。 哦，借给老水了。还给你的时候，你给我看看，我研究研究。 哎， 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是职场小白遇到职场老江湖了，心狠手辣啊！ 就感觉这个老江湖当时都垂涎欲滴了，要把这职场小白所有的技术含量的东西都据为己有。 先不让他出名啊，不让他做出的贡献被大家所知，这个就先不说，而且还要窃取更为算是机密的资料了。那么你想想，他还要口口声声的说做技术不要参与那些什么权力斗争啊，所以足见 他这样说的，我觉得说演得很真实， 太虚伪了。好啊，你看宋运辉啊，在无意当中进一步被刘总工看成水书记的人，虽然技术过硬，也无意争权夺利，也没有想过要依附于哪个领导，但是这样的职场小白未来的道路肯定不能不受到这些复杂人际关系的牵扯。更何况啊，后面我也看出一些端倪来，他和这个刘总工的小女儿刘启明还有一段感情纠葛，就更复杂了。当然这种事情嘛，反正是电视剧嘛，照顾一下我们也是能够理解，是吧？ 而且我们刚才说了，说这个雷东宝的媳妇儿啊，就是这童瑶演的一开始出场的这女主，她已经去世了，那大江大河肯定还得出现一个女主啊。肯定是得和这些男主有情感纠葛的人啊，那我估计可能快出现一个女主角了。 童瑶的表现也还可以，她在《如懿传》里演的是高贵妃，在《大江大河》当中呢，又演这种秀外慧中啊、坚韧勇敢的宋允平，成全弟弟的大学梦，放弃自己的求学机会，承担起养家重任的这种又善良又懂事的女儿啊、姐姐啊、妻子的形象，让人看起来就很心疼。 对，雷东宝啊，把宋运平娶回家的当天，小舅子就宋运辉啊， 对他姐夫有一席肺腑之言，其实当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来，你来演一下这个宋运辉，就好比你姐姐，就别说我了啊，你姐姐，咱们编辑 导师 出嫁了，嗯，这你是他弟弟啊，你知道你姐为你付出了多少？你姐因为你没上了大学，从小好的都给你，这时候她要出嫁了，要迈出人生最重要的一步，要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另一个男人，你作为弟弟你怎么说？ 刘东宝，我今天有几句话，我当着大家跟你说啊。丑话好话说前头， 我觉得是这样，肺腑之言一般不会这么大声，你这干嘛呀，要打架呀？ 哎，不，一开始啊，宋云辉是特别不喜欢雷东宝，雷东宝拎着肉到他们家去被宋云辉扔出来了。 那这时候姐姐已然的不是说生米煮成熟饭，就是要嫁给他了。肺腑之言，肺腑之言一般不大声，来再来一遍，第一遍不可以，咔掉。 嘿，这导，行，你是导演，虽然我不赞同这样的演绎啊， 你演不演？ 其实有些弟弟和姐姐之间的感情也是挺复杂的，特别是弟弟。 我就看出来你不是个省油的灯，赶紧的。 东宝，我姐吃了不少苦，她性格外柔内刚，刚的时候总是牺牲自己，照顾家里的大局；她柔的时候呢，为家里人无微不至的操心。 你看， 编辑就给这些词儿。 我导的好不好？我导的好不好？肺腑之言就不能大声说，你说他改了之后是不是比刚才强了？刚才那什么呀， 刚才还没开始就被打断了。 刚才你那，我觉得肺腑之言没有大嗓门说的啊。 总之啊，就是雷东宝和这个姐姐啊，宋运平之间的戏啊，看起来也挺舒服的，就是没有现在那种小年轻的打情骂俏，但是呢他们也有年轻人的那种情趣在里面，也符合那个时代，这个看起来没有跳脱感，真心相爱相濡以沫这种感觉也还是有一定的感染力的。 不过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话我倒是有一点不认同，也没有卿卿我我，只不过那个时候人在家里卿卿我我，你现在可能大家都更开放了，有更 open， 接受度更高了，两个人在外面啊看个电影啊什么也可以卿卿我我，那个时候可能夫妻出来， 他们又在农村嘛， 对，所以就是因为那样一个环境，那样一个时代，就是他们出来的时候夫妻那也是很严肃的。 这个我看了一段，就是雷东宝喂宋运平吃那个小点心的镜头，哎，就能感觉出这两口子在一起还是有情趣的。我们来听一下啊，他们相处的一个片段。 今天有进步，表现得不错。 还有啥进步？ 四宝事情办得不好，你没打人，骂的呢也不算太难听，表现不错。 你在屋里头歇着呢，我哪好意思打人骂人呢？以后不让他们到家里谈公事了，免着你听了。听了心烦，你去再歇一会儿，我去找石根商量点事儿啊。 你那石根哥不是说了吗，这几天不让你去对簿。 追债的都来了好几天了，石根是怕我挨面子说大话，所以在前面一直顶着，我总不能一直躲着吧。还有这四宝，什么事儿都干不成的，就知道耍嘴皮的，还给我弄这些糖衣炮弹。 哎，你别扔啊，都是一个村里住着的，毕竟是没出五福的亲戚，你把这扔了，人面子上多难看。 我给咱妈拿去，我看着你来气。 我想吃一口这杏花糕，行吗？ 行啊，你想吃那就吃呗。 你笑话我，我不吃了。 天地良心，我没笑。 你笑了，你就是笑我嘴馋，笑我没出息。你给妈吃去吧。 不是，你吃就等于是儿子吃，妈要知道你想吃的话肯定也给你留着。我真没笑你，我是想到别的了我才笑的。 你想到什么别的了？ 你先吃，吃完我告诉你。快吃。好吃啊。 嗯，你也吃。 我吃我吃我吃，你先吃了。 给我捏碎了。 好嘞。 我搭档刚才听完这段说，哎呀，这段演得好。 嗯，就是我看了这一段， 嗯， 也听了刚才这段录音，哎，我觉得也能够让我想起他们在一起的那个画面。有些是演技不好，画面加分， 嗯， 对吧？或者是配音加分，或者是台词啊，或者是道具啊什么的加分啊。但这一段呢，你看光听声音就能够想象出他们俩在一起这个那种生活的情趣。 对，也算是小夫妻，因为刚结婚没多长时间，而且这个那也是小夫妻嘛，第一个孩子。而且这个宋运平啊确实是个贤妻， 就是她丈夫有什么毛病她心里明镜似的呢，但是她可以把她丈夫那种充满火药味的东西给她磨平了，给她化解了。所以说家有贤妻不出横事儿，但是命运真是无情啊，这么好的一个妻子老天爷给夺走了。后来宋运辉孩子也没有了，妻子也没有了。然后刚才这个桥段其实是很耐人寻味的啊，就是没有什么亲近的表现，但是他喂他吃的了。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大家看过《京华烟云》吗？林语堂写的《京华烟云》啊， 赵薇演的。 我不知道演没演，但书里最后有一段、你知道这姐俩同时爱上一个男人叫孔立夫、大的是木兰，小的是莫愁。然后后来这孔立夫是娶了莫愁的，可是后来有一个片段啊，就是这个木兰和这孔立夫当时就在一个公共的场合，就是家里的一个比如说园子里哈、一个就是喂了另一个人吃的，按说这其实是不大合适的，但是是一个细节，虽然没在一起， 虽然没在一起， 对， 但是还有这么亲密的动作， 对，它就是一个小细节，交代了两个人这种微妙的情感，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啊，不要犯错误， 不能随便喂搭档吃东西， 不能随便喂别人吃东西，同性也不能喂啊， 同性也不能喂啊，哦好， 好，对于童谣来说，宋运平是一个完美但是又不缺真实感的人物。他说啊，他自己在读《大江大河》原著的时候，就被他坚韧善良、对生活积极向上的这种态度感动了。在戏里面呢，宋运平剪掉到腰的长发，卖掉辫子，把这个钱呢换了去往省城的车票，去大学看弟弟，还给弟弟买了一件新的衬衫。童谣说啊，他说卖辫子这段戏啊，小说和剧本里是没有的，是后来才加上的。这就更加深刻地表现了姐姐对弟弟的爱，这也是一种告别的仪式，因为她原来也能去大学呀。剪辫子这事儿也算是和自己的大学梦做一个告别吧。从那回来之后，她就要面对新的生活了。所以童谣他说，在试妆的时候呢，导演就跟他讲啊，宋运平用卖头发换来的钱去省城看弟弟，我听了很感动，我也决定剪掉自己的长头发。所以在戏里面他不是戴假发套，他是真的把自己的头发剪短 哦，长头发就给剪短了， 是，所以你看起来呢整个人很朴素，但是那个眼神还是很清亮的，没有太多的装扮，也代表那个女性的那个时代女性的这种群像的缩影。 对，那个时候好像都梳那种头发，是吧，就剪的底下是齐的那种，我不知道具体的发型的名字叫什么啊。总之这个人物形象呢，很朴实，而且演的时候没有什么偶像包袱。这几个人其实算是一线的，尤其是王凯啊什么的，但是真的演的时候没啥偶像包袱。 此外呢，就是配角也非常的出彩， 就是高配。 刚才说了，演水书记的是杨立新，演雷东宝妈妈的是苏小明，扮演刘总工的是赵军，还有等等吧，一些村民的角色，整个啊，大家都在一个水准上面，所以说呢，整体上细节上都经得起推敲。好，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大江大河》，大家也可以继续看它的走向，它的流向。刚才和大家说的《大江大河》呀，主角的戏很棒，配角的戏呢也很出彩。那接下来要和大家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在某些戏里面配角乱加戏，怎么破呢？ 就是有主有配，这是分工好的啊。但是呢，有的配角这个戏，这戏份啊，甚至都和主角差不多了，就是他呛了主角的行。我们历数一下之前看过的电视剧，真的有这样的桥段啊，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比如说湖南卫视之前播的《你和我的倾城时光》，这个戏啊是有很多原著粉丝来看的，里面呢也有赵丽颖、俞灏明等人气演员来主演，但是呢舆论的焦点都集中于空降的女二号 Grace， 这个角色在原著里没有，又因为呢在戏里面的人设太完美，戏份又特别的多，就引发了一些原著粉对这个剧集变身成 Grace 传的不满。为什么叫 Grace 传？因为他的这个戏份太多了。此外呢，像2018年播的《凤求凰》啊，《温暖的弦》啊，《归去来》啊，《香蜜沉沉烬如霜》啊，哎，都有这种就是配角加戏但是不讨好的情况出现。其实在观众传统的认知之下呢，戏份的多少是区分主角和配角的重要依据，是吧？但是现在呢，配角加戏的事件接连发生，这就模糊了主角和配角之间的界限。那么有一些主角呢也被推入到有名无实的境地。 于是呢，戏外的战场就被引燃了。首先呢，和剧组理论呢，就是主角演员的粉丝声讨对我们家谁谁谁不公，另外呢也引发主角粉丝和配角粉丝之间的争论，是吧？ 嗯， 不，你才是配角呢，我们家才是主角。其实这种争论呢也会导致剧集的口碑随之急转而下。 这个戏份啊，有的时候不在于时间的长短，你是一个配角，你演的也一般，你拉的时间再长，拉的时间越长，人家越不喜欢你。 是啊， 反倒是你定位很准确，这个配角很闪亮，在单位时间内迸发出绝对大的这种能量，人家还觉得哎呀演得真棒。 嗯，应用了一句老话，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 搭档在你面前。 转眼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而我们呢也将迎来了12生肖里面排在最后一位的金猪年。那说到猪年呢，我们脑海当中啊想到的都是